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101集。 那名男子来电，是在康晴找伊诚商量雪穗母亲事情的三天之后。伊诚开完业务会议，刚回到座位，电话便响了起来。一列并排在电话机上的小灯之一亮起，显示来电为外线。那个男子自称姓替元。伊诚对这个姓氏全然陌生，听声音应该是年长者，带着明显的关西口音。男子身为大阪府刑警，这一点让伊诚更加困惑。 我是从高宫先生那里得知小冢先生大名的，抱歉在你百忙之中仍冒昧来电呢。 请问有什么事？ 我在调查一件案子，想和你谈一谈，只要30分钟就行，能请您抽个时间吗？ 什么案子？ 这个见面再说。 听筒中传来类似低笑的声音，来自大阪老奸巨猾的中年男子形象在伊诚的脑海中迅速扩展开来。 究竟和什么案子有关呢？既然从大阪远道而来，应该不会是小案子。 伊诚感到好奇，而那个男子仿佛猜透了他的心思一般。 其实此事与金枝先生也有关，你认识金枝直四先生吧？ 伊诚握住听筒的手一紧，一股紧张感从脚边爬上来，心中的不安也加深了。此人怎么会知道金枝呢？他怎么会知道金枝与我的关系呢？伊诚相信从事那类工作的人，即使遭到警方的盘问，也不会轻易透露委托人的姓名的。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性， 金枝先生出事了吗？ 这个我要和你谈的也包括这件事，请你务必抽空见个面。 男子的声音比之前更多了几分犀利。 你在哪里？ 就在贵公司旁边，可以看到白色的建筑，好像是7层楼。 请告诉前台你要找企划管理室的小冢一诚，我会先交代好。 企划管理室？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 好。 挂断电话，伊诚再度拿起听筒，拨打内线给公司正门的前台，交代若有一位姓替元的先生来访，请他到第7会客室。那个房间主要是为董事们处理私事准备的。在第7会客室等候伊诚的是一位年龄虽长，体格却相当健壮的男子。头发剃得很短，远望就知道其中掺杂了白发。也许是因为伊诚开门前先敲了门，男子是站着的。尽管天气依旧相当闷热，男子仍然穿着棕色西装，还系着领带。由于他电话中操着关西口音，伊诚原本对他隐约产生了一种厚脸皮没正经的印象。此刻看来，这个印象必须稍加修正了。 不好意思啊，在你百忙之中前来打扰。 男子递出了名片，伊诚也递出名片交换。然而看到对方的名片，他不禁有些迷惑，因为上面既没有警局的名称，也没有部门与职衔，只印着替元润三以及住址和电话。住址是在大阪府8尾市。 基本上如果不是十分有必要，我不会用印有警察字样的名片。 替元的笑容让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。 以前我用的警察名片曾被人拿去做坏事，从此我只用个人名义的名片。 伊诚默默地点了点头，他觉得这个替元一定是活在一个不允许有丝毫大意的世界里。T 替元伸手探进西装的内袋，拿出了证件，翻开贴了照片的身份证明页，让一成看。 请确认。 一成瞥了一眼，说了一声请坐，用手指向沙发。刑警道谢之后坐了下来，膝盖弯曲的那一刹那，他微微皱了皱眉头，这一瞬间显示出他毕竟还是上了年纪。两个人相对坐下，便听到了敲门声，一个女职员用托盘端来两个茶杯，在桌上放妥之后行礼离开。 贵公司真气派。 替员一边说一边伸手拿茶杯。 会客室也一样。哪里？ 事实上，一成认为这个会客室并不怎么气派。虽然是董事专用的，但沙发和茶几都和其他会客室相同。之所以作为董事专用，只是因为这个房间具有隔音功能。一成看着替员说道， 您要谈的是什么事呢？ 替员嗯了一声，点点头，把茶杯放在桌子上。 小钟先生，你曾经委托金枝先生办事，对吧？ 一成轻轻地咬住了牙根。 他怎么知道？也难怪你会提高警觉，但我想请你诚实回答。我并不是从金枝先生那里打听到你的。事实上，金枝先生失踪了。 哎，真的吗？ 正是。 什么时候的事？ 这个。 替员抓了抓白发斑斑的脑袋。 还不明确。但听说上个月20号，他曾打电话给高工先生，说希望当天或次日碰面。高工先生回答次日可以。金枝先生说会再打电话联系，但第二天他却没有打电话给高工先生。 这么说，从20日或21日之后就失踪了？ 目前看来是如此。 怎么会？ 一成双臂抱胸，不自觉地沉吟， 他怎么会失踪？ 其实我在那之前不久见过他，那时为了调查一起案子，有事向他请教。后来我想再和他联系，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昨天来到东京，就到他的事务所去了一趟。 没有人？ 替员点了点头。 我看了他的信箱，寄了不少邮件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请管理员开了门。 一成把上半身凑过来。 屋里什么状况？ 很正常，没有发生过打斗的痕迹。我通知了管区警察局，但是照现在这个情况，他们可能不会积极寻找。 他是自行消失的吗？ 也许是。 替员搓了搓下巴。 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极低。 这么说， 我认为推测金枝先生出事了应该更合理。 一成咽了一口唾沫，但喉咙仍然又干又渴。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。 他会不会接下了什么危险的委托？ 问题就在这里。 替员说着，再度把手伸进了衣服内袋。 可以抽烟吗？ 哦，请。 替员拿出了一盒烟，看着白底蓝字的包装。 这年头抽这种烟可真少见。 警察手指夹着烟，吐出乳白色的浓雾。 照我上次与金枝先生碰面时的感觉，他最近主要的工作是调查一名女子。这个女子是谁？小种先生，你应当知道吧。 一直到上一个瞬间，替员的眼神甚至令人以为他是个老好人，而到此时却突然射出了爬行动物一般浑浊的光芒，他的视线似乎要黏糊糊地往一成的身上爬。一成感觉到这个时候装傻也没有意义， 而他将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解释为所谓刑警的气势。他缓缓地点了点头。 是的，我知道。 替员也点了点头，仿佛在说很好，然后把烟灰抖入到了烟灰缸中。 委托他调查唐泽雪穗小姐的就是你？ 一成不答反问。 您说您是从高工那里听说我的，我实在不明白您怎么能从那里得出这种联想。 啊，这一点也不难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 但若您不解释清楚， 你就难以奉高。 是。 一成点了点头，对面前这个想必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警察，再怎么投以凶狠的眼神多半也没有任何效果，但至少要直视着他。替员露出笑容，抽了一口烟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